互信互利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奥尔塔话赞赏中国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的关键作用，感谢中国在东帝汶国家建设进程中给予大力支持，将坚定和中方团结，增进双方友谊和合作。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9度或以上。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米尔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2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3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31点，升410点，成交金额6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33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06点，升1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8.6，升8.4；恒生中国企业71.46，升1.56；美团171.7，升6.2；京东集团210.4，升10.6；阿里巴巴86.75，升3.4；比亚迪股份267.4，升7.8；友邦保险79.7，升2.1；快手70.1，升2.25；盈富基金20.68，升4；招商银行48.7，升2.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9.773，瑞士法郎8.082，澳元5.517，加元6.126，新西兰元5.014，欧元系8.301。每百日元兑港元6.14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62。日经平均指数报26744点，升341点。港金报17220蚊，升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1.54美元，卖出1842.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喺港岛区，咁由于医院道14号咧有火警啦，咁而家医院道、搬咸道、坚道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医院道啦、搬咸道啦，同埋坚道一带比较挤塞，咁就系由于医院道14号啦对出有火警，咁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车龙啦，分别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由于有渠务工程啦， 元朗的安乐路去回水边围村方向，近住横洲路的快线和中线就封闭，经过小心。再提一提你铁路消息啦，东铁线会在5月22号星期日开始恢复来往马场站的列车服务。东铁线会在5月22号星期日开始恢复来往马场站的列车服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赤隧道50牌方向机场、昂船洲大桥9号码头尖沙咀、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最后食安仔提提你，留意包装上面的低盐、低糖、无盐、无糖标签，咁就可以食得精明又健康。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山景村景安楼、将军路翠林村欣林楼、屯门兆麟苑辉麟阁、沙田骏阳村骏士楼、九龙城德朗村德佩楼、红磡海日豪苑20座、油麻地文苑街2-8号及文卫街1-7号文苑楼前座、牛池湾彩云二村丰泽楼、上环和丰街1号迎丰1号、筲箕湾东大街51号东湾角。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浸大中医药学院助理教授钟丽丹 讲紧一个气虚嘅病人，如果佢系有咗呢个新冠之后，佢复原啦，阴性啦，咁嗰种情况咧，你就系我上次讲嗰啲党参啊、北芪啊，你当汤水嚟饮。咁如果我哋讲系有啲人系阴虚嘅，即系喉咙本身好容易痛嘅，好容易生痱滋嘅，真系要滋阴啦。头先讲玉竹啊、沙参啊嗰啲咧系帮补嘅。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就算冇机会去唱歌，我一定可以写到歌噶嘛。我系一个歌手，系等待系正常嘅。我哋呢一行好多都系被动嘅，但系我至少可以写歌俾人啦。我个人就唔系好 outgoing 嘅，咁所以都需要少少勇气嘅。写完歌就要去可能系敲下门或者问同个歌手，你有冇兴趣听？ 我系林奕康，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逢星期日晏昼2-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 好心情经理人。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Alex 李志刚， 超 B 洪其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香港。 礼拜五啦，我哋可以玩啊，耶、yeah, ，开心啊，可以整烂啲嘢啦。 点解要整烂啲嘢啊？ 放假啦嘛，吓 我唔得噶，你知我有啲强迫症，我唔可以整烂晒啲，我要整齐所有嘢。 你改进咗， 系啊， 你 改进咗，整整齐齐。 上次去佢屋企咧，佢再唔抢我哋啲袋咧，收入个盒度。 你终于唔使啦， 我冇抢啫，但我有摆。 你有摆系啦，佢有建议你。可以摆某一个位， 系啊，冇错、 哦。因为我记得我上次去嘅时候咧，佢即刻就话：除袋，除袋，摆落个柜度。 唔系，因为咧，我屋企有猫啊，啲猫咧见到你啲袋咧，即系闻两下，跟住觉得，咦，好似值得拥有、啊，跟住就会咧屙啲。 VV 落去你的袋嗰度，跟住就擁有咗呢樣嘢。 霸地盤嘅， 係啊， 我哋啲貓都幾好喎，覺得即係係啊，好似 shopping 咁樣咯。係 啊，係啊，係啊， 值得擁 有， 值得擁有。 係啦， 但我覺得咧，貓貓好中意咧，即係黐住人啊，或者黐住你袋咧，其實都愛嘅表現嚟噶。即係埋聞你嘅時候咧，你覺得誒好 sweet 啊， 一定係愛啦， 梗係愛啦。尤其是今日啦，今日好多人咧都即刻 po 上。520 520 520，咁如果你唔熟悉嘅时候咧，咩嚟嘅咧？今日520啊，我爱你哦。 因为一定要讲普通话先可以讲得出呢一样嘢噶嘛。系、啊、你讲中，你讲广东话系讲唔到噶嘛。 系、啊、 都有少少 feel 噶啦，因为而家都大家都熟晒啦嘛。同埋520咧，系我个好朋友啊。啊！呢、這个 Kathy 啊， 哦， 啊周文琪生日啊、 哦， 所以我成日我成日记住520，同埋佢都系我第一个早期咧见到佢啲 post 写住520和 Annie 咁样噶啦。 哦，今日520咧，即系呢个我爱你嘅日子咧，真系多咗好多新人咧选择系今天结婚啊！直情话咧，今日对比起几年前啦，多几倍啊！ 点解你唔结啫，超边？ 我唔结啦，呢结完就婚噶啦， 咁快？唔系，同埋咧，即系因为放宽咗啊嘛， 系啊， 即系社交嘅嗰个规律， 距离 啊。系啊，咁所以咧，即系我听到好多话，想结婚嘅朋友咧，都赶及希望咧，话如果真系嚟紧有第六波嘅话咧，即系要之前做咗佢啊，如果唔系咧，即系搞唔掂啊。 之后唔知咩世界咁样啦，即系如果要嘅话咧，就真系要珍惜当下，活在当下咧，结咗佢。 系啊，同埋而家啲人结婚咧，冇之前，即系大家可能，哎，我筹备两年啊，点样盛大嘅婚宴啊？ 以前就会， 而家呢几年结婚咧， 快啲， 快脆脆啊！今日求完婚，听日结婚， 啊、 结多结啦咁样。 嗯， 因为唔知你到你。排好晒个旗摆走嘅时候咧，嗰、那个摆摆 到风啊！ 唔系之前咧，我都见到有啲新人都几惨嘅，就系、是、咧，譬如佢证婚人只可以出一个嘛， 系啊， 咁你究竟叫爹哋定系叫妈咪咧咁样？咁当然咧，你问佢嘅时候，妈咪嘅话，哎呀唔使啦，你叫老豆去啦咁样。但系当签字嘅时候，你见到妈咪个样咧，你就会觉得 黑个镬捞啊！ 佢又唔系黑。佢係覺得若有所失， 係、 嗯、明明自己可以在場，所以而家梗係好啲啦。 係啊，因為之前亦都好似話，你又要限制人數，即係可能得20个賓客可以入到去現場就。 嗱，20个我唔請你嘅，超標唔好意思啊。 最慘係要計埋工作人員、啊。 係啊，即係嗰啲攝影師又計啊，化妝師又計啊，連埋你爹哋媽咪計。其实冇朋友嚟到噶啦，真系，即系只可以开 live、 我谂到办法，你可以咧叫啲细佬妹啊做埋工作人员，咁咪可以悭翻个位咯。 唔系个个都会帮你嘅，同埋唔系个个咧帮你咧，你都会觉得信得过噶。 包括你细佬，咪你细佬都好好噶啦，大家都好啦。 所以而家咧即系放宽咗个社交距离咧，又多咗朋友咧，就选择快快脆脆拉埋天窗。今日就成400几个新人咧都会一齐结婚啦，真系、 啊。恭喜晒！ 恭喜晒啊！你会唔会嗱同你嘅爱侣咧喺呢一啲特别嘅日子，譬如520啊，情人节啊，复活节啊，清明啊，重阳啊，即系有啲 庆祝 吓，庆祝 唔会啊，因为我啱啱前日我老公先话、你咧唯一一个好处系乜嘢咧？佢话你就系唔记嗰啲日子 唯一添啊，唯一啊， 我都可能唔系唯一嘅，即系佢话其中一个好处啦，即系你其中一样我中意你嘅咧，就系你完全唔记嗰啲日子， 唔使嗰啲嘢， 你亦都唔需要庆祝呢啲日子，因为老实讲，我有时我都唔记得， 系， 即系有啲咩日子我完全唔记得噶。 咁你老公生日你记唔记得噶？ 咁呢个我记得嘅，但系我又唔觉得需要特别庆祝咯。 因为佢老公唔庆祝生日噶。 系啊，你唔好同佢影相添啊。 唔系啊，同埋唔好影两张啊，影一张就啦。 但系你情侣之间嗰啲咩拍拖周年纪念啊， 冇啦， 冇啊。 佢连呢啲520都唔庆祝嘅时候，点会理嗰啲拍拖纪念周年紀念？ 我都唔记得咗几时识佢。 我记得喎，反而因为你识佢嗰阵时嚟咗我屋企喎，之后 系啊，系啊，嚟咗你日子啊，讲出嚟啊。 我影咗你张相噶。 咁日子啊？ 我睇翻 你日子 啊， 睇翻。张相先知， 睇翻相先知啊！ 要记住嘅，有好多时呢啲日子系， 我记得晒嘅，全部日子都， 所以你 衰噶， 所以你咪即系你个脑栽啲咩，大家都知咯。 但我想知，即系如果你嘅伴侣唔同你庆祝，你会唔会嬲先？ 咁又唔会， 或者佢唔记得，你会唔会嬲先？ 咁又唔会，因为佢成日都唔记得嘅。 不过你会揞佢， 都唔会揞嘅，都会夹下佢咯， 夹佢。 你咪记错第二个啊？同边个？系咪唔系我咧？ 佢唔会嬲嘅，但系会夹佢咯。 我真心唔介意。唔記得噶，我真心唔介意噶， 因為你都唔記得， 因為 我都唔記得啦，同埋其實即係你兩個都記得開心咪慶祝咯，咁大家都唔記得咪無謂拗咯，即係無謂真唔記得 啊， 乜無謂 嗌 得咯， 咪頭嗰段日子即係開始嗰幾年就可能會好緊張啦，喂，咁我哋咧拍拖唔知一年啊、兩年啊、三年啊，到第四五年之後咧。 豉鬼蛋啦，求其落去食碗鱼蛋粉就算啦。即系以前可能都 好 开心 嘅，起码有人陪你食鱼蛋粉啊嘛，即系开心咧系有即系唔需要好多钱嘅。 都系，因为有啲朋友就觉得哇呢特别日子咩拍拖100周即系100周年纪念啊！ 住佢讲嘢嘅能力咧，其实佢而家已经改变，加好咗好多噶啦，唔好意思啊，影响到你刘文庄。 或者计嗰啲咧1000日纪念啊咁样，哇1000日纪念点计1000日啊真系 计计到噶，点会计唔到啊？你每日都喺度画一画，好似坐监咁样咧，画一画佢咪计到咯。 总之做人开开心心，每日都会开心。 咪咯，系晏昼时间听住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更加开心啦， 开心啊！ 有点傻，期待一天选中我，都不知处一闯，信可以找到珍贵不多。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到勇往，信即使有崩坏，凭实力可打动数不堂。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蠢？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心中记住，而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其异国总算自愿。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准？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已帮我找到一切证据，我抬头去生存，迎着金风不撤退，这种相信很好，完全是究竟勇敢无惧。 今日两小时 Made in Hong Kong 啊 ，AK 江叶生嘅信之卷，唔使惊噶，冇人俾奖你，我俾奖你，唱得好啊！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欣赏你被谋君，一 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今日带嚟一位咧，我当年都有好迷嘅一位男歌手，佢系 B G S 最细嘅细佬，不过可惜咧就英年早逝啦。就系 Andy Gibb 啊，有呢一首当年美国实力榜嘅冠军歌《I Just Want to Be Your Everything》。 Andy Gibb 其实佢真系离世嘅时候好细个，都系只系得30岁嘅啫，就1988年嘅时候咧，因为心肌炎咧而离世啦咁啊。咁亦都咧，原来即系大家可能认识咧，就系呢个佢哥哥啦。即係佢個 Barry Gibb 啦，因為佢相差咧成11歲嘅喎，即係最細最細嗰個添喎，仲 係。係啊係啊，所以其實佢哋冇諗過話佢出道嘅，但係估唔到佢出道嘅時候咧係爆紅啦，兼且咧佢嘅首張大碟咧係有3首嘅美國實力榜嘅冠軍歌㗎。 哇，都好犀利喎，真係。 嚇，點解我揀呢一隻 I Just Want to Be Your Everything 咧？我覺得呢一個歌名好。系啊，即系呢个歌名好正，我好爱你啊！我想系成为你任何嘅嘢， 好啱今日 喎。点解咧吓？ 520 系喎，系喎，系喎吓！即系呢样嘢系好正，即系等于你嘅女罗敏庄揽住你同佢讲话 ，I want this moment last forever。Yeah.即係好冧㗎，係咪啊？ 我而家睇翻後生張相，佢應該係兄弟裏面最靚仔嗰個嚟。 最靚仔嗰個嚟嘅 ，Andy Gibb 你唔識咩？ 我而家睇翻先知咋。 係咪啊？佢嗰陣時因為 B G S 就紅咗啦，咁啊舉行巡迴演出啊咁樣啦，咁 Andy Gibb 都係一個即係 supporting act 嚟㗎，一定有去粉嘅。同埋咧，佢哋幾個大佬咧都好愛呢一個 Andy Gibb， 所以佢離開咗人世嘅時候咧，佢三個都非常之慘。 因為咧，即係你細個睇 B G S 嘅時候咧，佢三個兄弟啊嘛，咁你其實咧係好難分到邊個打邊個，同埋因為細個 同埋全部都有須。 同埋因為你唔記得啦，即係通常咧，即係中國人咧記外國人嘅樣咧，覺得個個人都一樣嘅。調翻轉外國人記中國人個樣咧，都係全部一樣嘅喎。 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因為 BGS 嗰陣時真係太紅啦，直情咧風魔曬全球嗰陣時咧，70年代尾嘅時候咧，大家都覺得哇係 BGS 嘅家族嘅天下添嚟。 因為 BGS 嘅 Saturday Night Fever 咧係第一張咧係可以咧擁有好多首美國嘅冠軍歌嘅即係 soundtrack 啦，同埋係同時上榜嘅。 哦，係啊。咁亦都話咧，頭先你講呢一首。都是他最重要的成名作很多人認識都拿到當時格林美的新人獎和他那時的新人姿態拿的成績很優越的 哇都想聽他的 solo solo 是吧 Andy Gibb I just want to be your everything For so longFor so long, and the feeling that I feel for you is more than stronger. Take it from me, if you give a little more than you're asking for, your love will turn the key, darling mine. I would wait forever for those lips of wine. Build my world around you, darling. This love will shine, girl. Watch it and see.Some puppet on a string. Oh, hey, I, it must be here without you, darling, now and then. I want you laying in the love I have to bring. I'd do anything to be your everything.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JB 洪奇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康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辖下两个科学委员会发表更新的暂议共识建议，未曾受新冠病毒感染的18至59岁成年人，如果有较高暴露风险，又或者有个人需要，经考虑对自身的风险和益处之后，可以选择接种第四剂新冠疫苗，但必须和第三剂相距最少6个月。这个做法可以适用于同一年龄组别的康复者。发言人说，有较高暴露风险是指医疗机构在安老或者是残疾院舍工作的员工参与抗疫工作，提供跨境运输或者在管制站和港口工作的人员。至于个人需要，是指如果要到海外升学或者为符合到海外旅游的规定。当局刊宪将回教清真礼拜总堂、香港大会堂以及旺角的雷生春列为法定古迹。政府表示，位于中环舍利街的回教清真礼拜总堂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清真寺，建于1915年至1916年间，具丰富的伊斯兰清真寺建筑特色和重大历史意义，见证本港穆斯林社群的发展。香港大会堂在1962年3月揭幕，见证本港的艺术和文化发展，设计简朴，着重功能，是现代主义建筑的优秀例子。楼高四层的唐楼雷生春建于1931年，2003年由雷氏家族将建筑物赠予政府作保育之用，设计属于混入装饰艺术元素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在第一期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之下，浸会大学在2012年将雷生春活化做中医药保健中心，一直营运至今。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第六届政府架构重组，有议员提出能否分段通过重组方案，新政府上任之后才讨论增设副司长的建议。亦都有議員關注部分部門分拆之後會不會削弱本身的職務。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室秘書長鄭中偉說，政府架構重組是特首當選人落實政綱很重要一環，市民亦都期望新政府上任之後盡快做出成績，形容是三軍未動，糧草先行。他又說，重組可以令到權責更加清晰，分工更細緻，并且可以更聚焦处理一些重大政策。欧洲继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之后，法国、意大利和瑞典也都通报出现喉痘症确诊或疑似个案，澳洲和加拿大也都有报告病例。瑞典和意大利分别通报一宗确诊病例，法国就通报了一宗疑似个案。瑞典当局说暂时确认不到患者的感染途径。传媒报道，意大利的确诊者近日从西班牙靠近非洲的自治区加那利群岛返回意大利。西班牙传媒报道，目前未有获欧洲当局批准采用的喉痘症疫苗，但西班牙卫生当局已经购买了几千种天花疫苗应对情况。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70点，升450点，总成交金额715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7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30点，升180点。 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50.4升10.2，恒生中国企业71.56升1.66，美团171.7升6.2，京东集团212.8升13元，阿里巴巴87.15升3.8，比亚迪股份267.4升7.8，盈富基金20.7升4.2，友邦保险79.8升2.2，招商银行49.1升3.35，快手69.85升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27.82，瑞士法郎0.971，加元1.281，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247，欧元对美元1.059，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64。日经平均指数报26,753点，升350点。港金报17,22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5.19美元，卖出1,845.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港岛区啦，咁医院道14号对出由于有火警啦，咁而家医院道、搬咸道同埋坚道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咁影响到一带咧比较挤塞噶。咁重复多次啦，就系医院道14号对出由于有火警啦，咁而家医院道、搬咸道、坚道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咁一带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在山道对出。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创资中学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赤隧道50牌方向机场、昂船洲大桥9号码头方向尖沙咀，和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大家姐，大家姐，有人写信嚟闹你啊！话你点佢啊？ 唔好咁紧张啦，我睇下先。哦，佢唔系话我点佢，佢话我点醒咗佢，佢明白晒啊！ 所以话有大家姐喺度，呢、這个世界冇嘢系唔得噶。 记住听实，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二台， 晏昼1点到3点，美电康康，听我大家姐，乜都得噶，得。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阮丽华终于找到鱼缸，希望可以将之前获奖的电影《红颜锁》改编成电视剧。不过由莫向晚操盘，鱼缸有苦难言。鱼缸最终对莫向晚讲起这个项目，莫向晚知道再上巅峰好难，他会尽力一试，定劝他各自呢？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选民更新住址要交住址证明，由5月1号起，新登记做选民都要提交住址证明，填妥指定表格，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提交。上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就睇到资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嘅信要求确认住址，记得回复。选民登记同更新登记资料截止日期都系6月2号，查询28911001。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他加绿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Tagalog. Ang pamahalaan ay naghahandog ng libreng bakuna sa COVID-19 para sa lahat ng mga taong karapat-dapat. Maaari sila makatanggap ng bakuna sa itinaga mga klinika, ospital, mga mobile estasyon ng pagbabakuna o mga sentro ng pagbabakuna sa komunidad o CVC. Ang mga taong nais tumanggap ng bakuna ay dapat magsagawa ng appointment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ng mga same-day ticket ay pamamahagi sa mga napiling CVC para sa mga ilang karapat-dapat na tao. Patuloy na susubaybayan ng pamahalaan at ng komite ng mga dalubhasa ang kaligtasan ng mga bakuna sa COVID-19. Hinahayaan ng bakuna ang iyong katawan na labanang mabuti ang sakit. Sa ilalim ng banta ng mga mutant virus strain, dapat tumatanggap ang una at ikalawang dosis ng bakuna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t tanggapin ang katlong dosis ng bakuna upang pahusayin ang proteksyon. Ito ay mahalaga sa pagpapatuloy ng mga normal na paraan ng pamumuhay. Bisitahin ang thematic website para sa karagdagang impormasyon, www.covidvaccine.gov.hk. Hello everybody, 我是 Risa 啦 ，very 好彩啦，我哋每日都可以订到 Made in Hong Kong 啦，又嚟次讲又靓仔又大只啦，超 B 又型又 fashionable 啦，罗文中啦，唱歌把声真系 very 正啦，阿草细细粒 Made in Hong Kong 啦，萨拉马婆。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多谢姜丽文声音演绎。 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好碟， 2022年第20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的每周十张好碟。先讲歌曲音乐方面，上榜有 Nora Jones， 原来20周年了， Come Away With Me 20th Anniversary， 还有就是 Jane Curious 阿水， 还有就是林家栋的 friend 林家谦Seven， 还有林峰 Collection， 还有就是郑秀文的 Faith， 仲有林一峰嘅《指日 Dear Mr. Lam》， 谢霆锋精选 ，John Williams 嘅《Berlin Concert》 ，MC 啊，我仔啊，张天赋啊，《Have a Good Time》， 仲有就系关淑怡嘅《制造迷梦》。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受欢迎影碟， 影碟方面包括有 Rubber Band 啊，《超2021 Live》。 仲有就系陈柏宇嘅演唱会啊， 系 Mirror One and All Life 2021卖到爆晒，听讲 系呢套西片你睇咗啦，李志刚《蜘蛛侠不战无归》， 仲有就系咧日本片《假面之夜》啊， 你郑秀文啊 ，Listen to Me Birthday， 仲有就系第一炉香。 张学友《学友经典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再见篇》， 怪兽与葛林戴华得之罪， 系，仲有何韵诗《你尚未成为的2021》。 嗯，咁啊，我哋讲边套先啊？ 我冇所谓啊， 讲个超 B 先啦。 好啊， 好，我昨晚哇一连串啊，好耐未试过一次过去睇两部电影啊，一部咧就系《魔比萨》啦，《魔比萨》咧其实原来就系、是。呢、這个 Marvel 里面嘅其中一个 黑暗博士啊嘛， 呢个新嘅角色嚟喎，系咪？我以前咧，因为我系冇任何嘅 background 啦，走咗去睇啦。其实佢唔系好长嘅啫，佢算如果系计 Marvel 电影嚟讲，佢算短啊，104分钟啫，只不过系。咁但系咧，佢讲咧就系讲呢个主角啦，就系、是、一个。本身身體上面有呢啲殘障嗰啲血液問題嘅 DNA 出錯啊， 係叫 DNA 出錯係咪？ 咦、嗯，你知道多佢、 啊，因為我睇咗 哦、 因为咧， 你琴日都一齐又去院睇啊嘛！ 男主角咧 ，Jared Leto 咧真系好靓仔啊！ 系啊，因为琴日就电影院咧就第一日播映啦，咁、样咁啊呢一套咧电影咧就真系好睇啦！咁啊，兼且就系话，成个系好黑暗嘅，就系讲佢呢位男主角啦，谢拉力图啊嘛，系咪、就系佢咧就系本身身体就头先讲 DNA 出错啦，佢血有问题啦，咁啊经常要换血嘅，咁佢咧就咁啊，但系佢细个就好叻，好聪明，咁喺个医院里边咧，个医生话。你既然咁叻，不如你去做醫生啦！真係，咁佢就訓練咗佢成為咗醫生啦，就希望去救助同自己一樣有呢啲身體毛病嘅人。但係誰不知一個少少嘅錯誤之下，佢竟然變成咗一個 superhero。 你可唔可以叫怪物 呢？因為佢用咗，因為咧佢用咗咧啲蝙蝠嘅血液或者啲嘅 基因， 攞咗啲基因咧，我哋做咗一啲人造血啊！因為佢哋之前係一啲血液有問題啊嘛，咁但係血液咧又唔可以足夠，即係俾到咁多佢哋。 我明啊，我睇 True Blood 嘅， 係啊，咁所以咧佢哋做咗啲人造血，咁又攞咗嗰啲咧，即係喺蝙蝠裡面嘅一啲嘅即係 基因啊， 做一啲血清打入自己嗰度。 咁之後點啊？ 之后咪就得同 佢直情变咗一个即系有蝙蝠 怪兽， 有蝙蝠嘅各種嘅功能嘅一個即係。 咁啊，即係 Batman。 但係咧又唔似嘅喎，佢係有少少 evil 嘅 喎。 係啦，因為我睇嘅時候咧，我之前覺得好似咧同 Batman 啊，或者同呢個蜘蛛俠咧好似嘅，即係嘅感覺啊，即係你蜘蛛俠都係嗰陣時都話唔知俾蜘蛛。食咗 食咗一啖， 食一啖，然之後你俾蜘蛛俠噶嘛咁講，咁我都有啲似嘅，咁但係當然啦，佢嗰個成個嘅構圖啊、畫面啊，完全唔同嘅。 好好睇先 ，OK 嘅， 我中意啊 ，OK， 好快捷嘅，即係當你咧覺得好似。咦，開始有啲 job 嘅時候，突然之間就有啲嘢令到你好興奮，又興奮 咁樣。但係我冇 job 過，因為淨係睇主角咧咁靚仔已經夠 曬。咁你有偏心啫。 你都會嗱，我俾你睇下，你都會， 你都一定會驚喜嘅。 喂，另外一套啦，就勁啦嚇，呢一個《壯志凌雲》獨行俠。 啊，勁啊！呢套。 哇，呢套。Top Gun。 Top Gun。Top Gun 咧，哇，原來睇翻係86年嘅時候上映第一集。 我讀緊中學。 其实呢一套咧系叫续集嚟嘅，原来 系啊，唔系 即系有关联噶啦， 唔系叫咩？ 但系隔咗三十几年嘅， 正常咯、啊。 同埋睇嘅时候咧，你 咁 Tom Cruise 仲喺度嘛 ？OK 啊， 系啊，同埋 keep 到 keep 到。 所有嘅朋友睇呢套电影嘅时候，都讲一句就话：，哇！如果唔系 Tom Cruise 咧，即系你直情呢部电影咧，你唔掂啊！个感觉上系咁样嘅。 咁一定咧系主角嚟噶嘛？ 所以我琴日睇嘅时候咧，直情系 Tom Cruise 咧喺个未开始到演出嚟，佢突然佢有一段有一 part 咧就系拍咗佢讲。多謝大家入戲院睇呢一套電影啊！我哋用咗好多時間去籌備， 因為 Tom Cruise 咧而家嘅性格咧有啲似 Leon 嘅，即係咧佢係有好多嘢講，因為佢個心裡面真係好多嘢想多謝啲觀眾，咁、所以就拍咗一段。 咁幾好笑喎、啊！好似我以前睇張學友咧，雪狼湖咧， 學友又係講出嚟，又講啲心路歷程，係啦。 佢真係咁講， 大家靜啲啊！大家唔好唱歌。 即係話多謝大家好，你 enjoy 呢部電影啦，我用咗心機去拍咁講真。我昨天看的那個是一個 IMAX 的版本、即是個大銀幕，哇你直情是目不暇給太多東西看，兼且呢、我喜歡看，因為大家都知道 Tom Cruise 呢他年紀又回不上下，因為原來剛剛看他都去了這個康城拿獎的時候都說到他原來都成60歲了，大家都會想喂你上一次 Top Gun 的時候就做年輕仔出來、就是機師這樣，咁今次你去到呢個年紀嘅時候點樣做呢？ 教官 係咯， 好好就係做教官。 你咁估都估到啦！喂，你講咁大餐嘢， 唔係啊！ 唉，阿黃敏德以前都係隊員嚟㗎，佢而家咪又係教官。 但你明白，有好多時候 馬德鐘又係教官， 但係而家好多時候你睇啲已經上年紀嘅時候，點解你仲要去同個妹妹仔度拍拖嘅咧？ 唔會 嘅，你覺得好奇怪㗎嘛？佢今次嘅角色定位好好啊，咁兼且有好多新嘅演員擺咗落去啦。 係咪都有七個啊？又？ 佢其實佢講係有12個， 十二個，因為 咁其他啲後生仔啦， 後生仔全部都係你認知嘅一啲朋友嚟嘅，即係拍過好多唔同電影，咁你覺得 OK 嘅，好睇嘅成件事。同埋咧，你擺到落去，你即係 Tom Cruise 擺落去嘅時候咧，同佢一齊玩嘅時候咧，你唔會覺得有違和感嘅，即係你覺得哇，好我出一齊咁後生咯，大家都係 Tom Cruise 60歲嚟講係 keep 得好好 嘅，好好。咁兼且成部電影咧，因為我睇嗰場咧，有好多男士咧，簡直應該係由細個睇 Top Gun 咧睇到而家嘅時候咧，好期待啊！直情拍晒手掌， 咁佢主題曲有冇啊？即係佢有好多隻歌噶嘛， 係 啊，因為 Top Gun 有好多隻歌都係好正嘅，因為以前咧我哋嗰個 OST 咧，我哋哇爭住要 爭住睇外張 soundtrack， 係 咁啊！今次 Lady Gaga 有冇出啊 ？Lady Gaga 有一個位都有唱佢首歌嘅，到尾位啦，尾 即係片尾歌咯， 片尾就少少啦。咁但係中間都有啲歌喺度穿插住嘅，你都覺得係激動人心嗰啲感覺。 其實你應該講咧嗰啲特技同埋嗰啲戰機飛嚟飛去嗰啲樣喎。 你簡直我以為自己啊去咗咧嗰啲主題樂園咧玩緊。 自己都飛埋一份， 我直情覺得自己飛緊啊！ 哦，因為 IMAX 啊， 係啊，你直情睇嘅時候，因為佢係直情好似第一身喺嗰個飛機裏邊嗰種感覺啊！ 因為咧，佢有報道話咧，Tom Cruise 落咗命令，其中有七個主要嘅演員咧，佢哋係要親身上陣， 哦、 就唔可以用替身。但咁當然有一啲你要掟仔落街咁嘅要用替身啦，係咪？但係有好多 揸飛機要學，係咪？ 揸飛機要學，同埋 Tom Cruise 有好多都係自己上場。 睇得出咯，因為有 因為佢之前 Mission Impossible 嗰啲咧，即 係 掛咗喺個飛機上面嗰啲都係佢嚟噶嘛。 Tom Cruise 而家變咗成龍啊！ 佢又係 Leon 又係成龍。 係啊係啊係啊！ 直情咧，你見到幾幕咧，佢揸住飛機嘅時候咧，要嗰啲飛機轉噶嘛，不停喺度咧，你見到個樣咧都扭曲曬嘅時候，哇！你好辛苦，好勁啊你！ 但係Tom Cruise 中意呢啲嘢嘅，所以佢真係咧敬業熬業啊， 好有型。 如果比著我哋係敬業熬底啦， 一定啦。 所以我覺得呢部電影係一個真係年度大片，兼且大家真係要入場。 場去睇。 冇講咁多啦，因為我禮拜六睇，我星期六睇， 所以我都唔敢講好多劇情俾你聽。 我星期六睇慈善首映啊， 聽晚喎， 係啊，俾錢啊，我聽晚喎，原來係。 係啊，咁我哋講啦，跟住講 N 字頭， 係 Our Father， 嚇死我啊！嚇死 Our Father， 你會唔會覺得係？咦，佢其實會唔會係我嘅 Father 咧？咁 有啊，有咁嘅感覺啊，真係，可能真係捐咗個俾我㗎。咁啊，個故事係講咩咧？就係講咧有一個女仔咁樣，咁樣咧佢就係可以話係咪一個孤兒咧？即係類似咁樣咧，唔知你即係即係總之佢就係屋企裏面嘅唔同樣嘅，屋企全部都係黑色頭髮啊，黑色眼珠，佢就係金頭髮藍眼珠。 藍眼珠最緊要係 佢大個之後就問咗阿媽啦，阿媽點解我要唔同嘅咁樣？咁阿媽就講咗俾佢聽話，其實咧。佢嘅懷孕咧就係有人捐個捐精子， 因為佢當時即係不孕啊，即 係 佢哋直情係生唔到 B B 啊，咁就可能係爸爸嗰方面有啲問題，或者係自己啦唔知啦咁樣，咁跟住佢睇一個當地咧好出名嘅 醫生， 醫生，咁你醫生咧好成功咁幫過好多個婦女咧係成孕噶啦， 咁啊到最後咧就其實佢 check 咗自己嘅 DNA 先嘅，就 check 咗好多啦好多啦咁啊，發現自己咧個 DNA 有嗰個醫生。嘅 DNA 喺度， 即係嗰個女仔啊， 嚇有個即係婦科嗰個 嗰個女啊，嗰個女啊，係啦， 咁啊照計就問翻佢阿媽啦，咁佢阿媽就話唔係，我哋嗰時咧係有俾到爸爸嘅精子佢嘅喎，咁樣，咁啊越描就越黑啦，咁啊越揾嘅時候咧，發覺原來咧喺嗰個時期出世嘅朋友咧，有好多都有呢一個醫生嘅DNA 喺入邊嘅。咁而好多都有一啲不育嘅妇女啊 case 啊咁样，即系之类 都系揾咗呢个医生帮手嘅。 咁到最后咧就越搞越大件事啦，即系因为佢讲过话同一个捐精者，佢唔会咧系怀孕多过三胎。咁 即系总之同一个捐精者咧，佢捐俾嘅人咧系唔可以多过三次嘅，因为佢惊住，因为佢喺嗰个小镇里面咧，嗰啲人 如果佢哋相爱嘅时候， 系啦， 所以咧即系呢个规矩嚟嘅咁样。咁好啦，咁就揾个医生出嚟咯，俾佢哋揾到啦，咁就对质啦咁样。咁啊，医生咧就话其实我哋。好多工作人員嘅，工作人員裡面都會有呢啲嘅情況，即係我哋都會俾啲即係捐啲精出嚟㗎。 咁 如果係我嘅話咧，都唔會多過三次嘅， 唔會多過三次嘅。 係啊，最多都係十個， 最多都係十個。 係啦， 跟住越揾越多，越揾越多，越問佢嘅時候，最多唔會廿個， 最多唔會廿個， 跟住又多過廿個，係啊， 最後無端端去到六十個，六十幾個 case。 同埋佢個態度係 arrogant 嘅，即係咧佢叫嗰一啲全部都係佢嘅精子捐出嚟，然後出生嘅朋友啦，咁喺度圍住佢之後質問佢啦，但係佢一嚟到就已經話。哦，你叫咩名啊？罗敏庄啊，你做咩噶？ 职业系咩 啊？即系佢见到佢职业系高啲嘅时候，佢会即系好似有少实验嘅感觉。 因为佢初头咧都觉得啊，会唔会系即系呢个医生咧，即系都系帮我哋咧咁样？但系睇佢嘅行动咧，又觉得佢好似做紧一个实验，同埋咧，即系觉得佢会揾我哋嚟试验佢嘅精子咧，咁样。 哇，好恐怖喎！ 系啦， 咁亦都即系网上面有一啲嘅传闻，就讲到话有一个教派咧，就好兴咧，就系咁样，即系用。自己嘅即系嗰啲 belongings 啦，咁样就嚟培养下一代咁样，咁啊令到啲啊即改变人类嘅嗰一个种族啊，咁啊令到大家都系可能系嗰一类白人咁样咧，就系、是可以奉行上帝嘅旨意啦，咁样即 而因为呢一个医生咧，亦都系即系一个好虔诚嘅一个 教徒 嚟嘅，即系佢哋会觉得好恐怖，佢会唔会系有呢一种思想而揾我哋嚟做实验咧？咁样到最后咧，系揾出嚟咧，究竟有几多人咧？而家暂时揾到系有百几人都有。佢嘅 DNA 嘅， 哇！咁其實佢都幾犀利， 冇錯啦，我一路睇都有咁嘅感覺， 中曬， 即系咧就會覺得咧，咦？其實個個去揾佢嘅婦女咧，都係唔能夠成人啦，而可能先生嘅精子咧就係比較差啲啦咁樣。但系佢每一次都中喎， 即系百几个家庭里面，其实佢嗰啲可能兄弟，即系咁讲，如果咁计嘅，可能嗰啲叫做兄弟姊妹嚟嘅咯。 系，但系你会谂到嗰、那个好恐怖嘅情况就系、是、嗱一个妇女去到你个诊所，个诊所永远都系冇人嘅，永远都系得佢一个人嘅啫， 即系冇其他护士， 冇其他护士嘅， 咁佢就叫你喺个房度等一等啦。 咁你又将嗰啲你老公嗰啲精子俾咗个医生啦， 咁佢入去另外一间房啦， 佢就自己入去另外一间房 工作啦， 工作啦，咁佢嚟到佢又揸住一个。不同咗嘅精子， 但 係 佢唔知嘅，你唔知嘅， 然後放咗入佢嘅身體，咁啊成人喎，咁即係話其實佢喺另外一間房做緊啲乜嘢咧？ 哎呀， 咁嗰啲妇女就觉得好呕心啦，即系谂翻起就觉得，哇，点解佢会咁做？系咪好变态啊？呢件事咁样。 咁但系因为佢喺呢一个嘅范畴咧，实在系有太成功嘅例子啊！即系 佢而家好成功啊，即系百几个 月，太高嘅荣誉啊！咁样咧喺嗰个小镇咧，其实好多人都话，诶、哎，佢唔系嘅，佢好人嚟嘅，咩啊嘛，即系 佢系好虔诚啊嘛，喺个教会里面有好高嘅职位啊嘛， 又做善事。咁但系其实佢除咗做呢个行径之外咧，其余所有嘢佢都系好专业嘅，佢又冇猥琐啊，又冇咩，即系全部啲嘢都好专业嘅，佢净系呢一 part 用咗自己嗰啲嘢。 咁嗰啲仔女咧，即系佢嗰啲，即系有佢嘅 DNA 嗰啲仔女咧，就联同一齐谂住告佢啦。咁佢就话：你千祈唔好告我啊，因为如果呢件事咧爆出嚟嘅话咧，我老婆会好嬲嘅。但系佢因为已经几十岁啊。佢话你咁样会伤害我， 会毁咗佢一生 啦。之前所有做落嚟嘅名誉啊，咁啲嘢，咁但系嗰啲仔女都好坚持，因为觉得咧佢咁样做系唔啱， 唔啱嘅。 系啊， 但系又问题嚟啦，美国系冇一个法例咧系直接咧可以令到佢定罪嘅。因為 咧，佢又唔係強姦， 係啦，佢唔係強姦，係啦，佢就係即係佢即係冇一條法例。 而你又係去佢嗰個診所度做呢一個 即 係承認嘅一個即係手術又喺度啦。 你係自愿嘅， 但你又承咗孕喎，咁樣。係 啦，咁究竟揾咩法例咧？到最後係揾嗰啲欺詐罪，類似係啦， 即 係 即告得入嘅， 做假證供告得入，但係其實係判唔到一個坐監嘅刑期嘅。只可以就可能罰款啊！ 但其實你又咁， 但係最得意嘅就係即係而家個 case 係暫時揾到百幾個啫，你仲未知道仲可以揾到幾多人。 哦，呢、這個原來係叫做我們的父親缺德醫生。 哇！真係真係好缺德。 亦都有一個即係名咧，叫做我們的金髮藍眼父親咧，因為個個咧、哎、你睇佢個個咧金髮同埋藍眼睛， 佢個 DNA 好 強啊， 好強好 強嘅 DNA， 咁、都幾恐怖。即係如果你喺個同一個小鎮裏邊，點解你又同我樣差唔多嘅？ 係啊，嗱呢一個都係大家好驚嘅，即係佢哋本身。即系啲仔仔女女好惊嘅，就系如果喺个小镇里面，我同你相爱嘅话，我哋会唔会变咗做 兄 女咧？ 系啊，真系都几恐怖啊吓！另外一套香港嘅排行榜系第一位嘅， 哇！真系第一位嚟嘅变咗 《孟买大家姐》 哦， 哇！好睇到爆灯啊！ 系咪个个都推介？我未睇啊！ 嗱，你以为系印度片咁啊 ？Bollywood 我睇过好多啦，咪类似咪系咁样咯 ？Bollywood 咁样，点知佢呢一套？是新潮的 Bollywood， 为什么新潮呢、 哦 就是、 都有那些歌舞元素 的，是你以为没有、哦、他开头是没有的，还有他有一点是讲第二些东西，然后才讲到印度大家姐孟买大家姐，就是讲有个女仔就是、本来跟个男朋友相爱，他就想做电影明星，男朋友就叫他说、啊、不如你回家拿了金器来，这样我们一起去这个孟买有了一些事 的那些祈福那些、哦、 其实祈福都差不多、哦、我们一起孟买，我介绍个、就是、电影的监制给你，我们去拍诶 Bollywood 啦咁样，咁、那个女仔又真系太傻，因为个女仔其实系一个即系几 OK 嘅家庭成长嘅，唔系穷噶咁样，佢攞咗啲金器咁样，点样去到孟买咧，就俾个男仔呃咗啦，抌低咗去一个妓院嗰度，咁啊攞晒佢啲钱啊就卖身，咁样咧佢就绝食啦，即系唔叫抗拒啦咁样，但系到最后咧都唔得啦，咁你人好难同即系吓、啊、即系你 flesh and blood 好难对抗噶嘛咁样，咁到最后就做呢一个迎送嘅生涯，但系佢冇。因此而躺平，佢咧就系要努力咁样为呢一个妓女系谋福利啊、 哦， 甚至对抗嗰个妈妈生，系、 哦、 啦，咁啊中间经过好多嘢啦，譬如有一啲癫嘅客人啊，即系打佢啊咁样，咁呢一个咧被卖落去妓仔嘅孟买大家姐，由一个咧俾人呃嘅受害者。变成个地区嘅领袖， 哇！ 吓、啊、咁样咧，啲人就系投票选佢成为呢个地区领袖，佢就帮好多人啦。同埋佢做咗一样嘢好好嘅就系咧，所有俾人呃嚟卖落去个火坑嘅女仔，放翻去翻屋企。 哦， 放咗好多咁样翻去屋企啊，咁全部即系即系放晒去咁样。咁你想做嘅就做啦。唔想做嘅就翻屋企。 咁我想知道佢嗰啲歌舞位系边个位？ 系啦，嗱，歌舞位咧，其实就系佢总之啊，我费事讲边个位啦。总之佢有一啲位咧，佢就系融入翻成个古仔入边嘅。佢唔系突然间好似 Bollywood 咁，突然间我哋出嚟跳舞啦， 咁样， 或者咩 Slumdog Millionaire 突然间出嚟跳舞，唔系嘅，佢系跟翻个剧情。譬如佢講起少女嘅時候咧，佢就喺少女嗰度就跳一隻舞，哎呀，我係少女啊，好開心啊，咁遇到男朋友啊咁樣。而佢嘅歌舞場面。一剔过， 真系啊！ 全部一剔过， 你搞到我即刻想睇喎。 佢咪全部系围圈嘅，即系个镜头喺中间啦，咁啊影住个女主角啦，然后佢就喺度围圈系咁转，全部有转位嘅。佢唔系我哋见开嗰啲 Bollywood 咧，一扎人好齐整，好齐整，好整咁算噶啦。吓，咁啊而其中佢有几幕咧。 都係嗰啲舞咧係有少少 contempt 嘅。你知 contempt 係點樣啦？即係有少自己嘅內心啊，有啲憂愁啊，但係佢擺落去 Bollywood 嗰啲舞嗰度。咁於是佢跳嗰啲舞咪好慘，即係佢自己內心嘅掙扎嘅嘢喺度做緊現代舞，但又加翻啲 Bollywood 嘅嘢，即係嗰啲歌舞場面係好好睇，同埋完全冇違和感嘅。佢係突然間歌舞噶啦，但係同個故事係有關嘅。 我唔怪得知佢係第一位啦，我都覺得奇妙噶啦，即 係 無端端有一套印度嘅電影啊，即係無端咁多人睇，同埋咧網上都好多人講喎。 係啊，因為原來佢係真人真事嚟嘅。 哦， 因為我睇嘅時候咧，我係覺得哇，編劇編得幾好喎。咁睇完曬啦，咁啊上網 check 啦，原來係真人真事嚟嘅。 哎呀，好慘啊！ 咁當然個電影有少少即係美化咗啊，咁各方面咁樣，但你都會覺得哇，這個 女性好強啊！ 個女主角做得好好，個導演好好，佢連個編劇各方面都係做得好好，因為佢咧有開頭少少係倒敍式嘅，跟住之後就跟翻個劇情咯，超好睇，萬買大家啫，留意 推介啊！ 推介啊！嚇，呢個係啊，十粒星啊！ 國之後，法國、意大利和瑞典亦通报出现猴痘症确诊或疑似个案，澳洲和加拿大亦有作通报，瑞典和意大利分别通报一宗确诊病例，法国就通报一宗疑似病例。瑞典当局说暂时确认不到患者的感染途径。传媒报道，意大利的确诊者近日从西班牙靠近非洲的自治区加那利群岛返回意大利。西班牙传媒报道，目前未有获欧洲当局批准采用的猴痘症疫苗，但西班牙卫生当局已经购买了数以千计剂量的天花疫苗应对情况。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29度或以上。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59点，升440点，成交金额7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37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22点，升1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0蚊，升9.8。恒生中国企业71.56升1.66，美团171.9升6.4，京东集团211.8升12蚊，阿里巴巴87.2升3.8毫半，比亚迪股份267.8升8.2，盈富基金20.7升4.2，友邦保险79.8毫半升2.2毫半，招商银行48.9升3.1毫半。快手是70.35升2.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9.797，瑞士法郎8.09，欧元5.522，加元6.13，新西兰元5.023，欧元8.308，每百日元对港元6.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19。日经平均指数报26,739点，升336点。港金报17,270蚊，升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5.13美元，卖出1,84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喺港岛嘅医院道14号有火警，咁所以而家医院道、观潭道同埋坚道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重复一次啦，就系医院道14号因为发生火警啦，而家医院道、观潭道同埋坚道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一带比较车多。 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摩星岭方向近住西长街北挤塞，龙尾去到德辅道西近山道。另外，坚尼地道去西环方向近灿如台慢车，龙尾麦当路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是比较多车的，龙尾排到去兆辉台，而高少少啦，司徒拔道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巷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挤塞，龙尾分别在松柏新村同埋去到聂哥顺山道。坚尼地道去近住金英阁，坚尼地道近住金英阁来回方向都是挤塞，去跑马地方向的车龙稍微长啲，排到去万茂台对开。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上水彩园村彩湖楼、柴湾兴民村文富楼、粉岭恩盛苑恩丽阁、东涌影湾园月头轩十一座、将军澳富康花园二座、东涌日东二村德日楼、元朗朗平村镜平楼、屯门泽丰花园泽文楼、长沙环苏屋村彩雀楼同埋鲗鱼涌太古城春英阁、尖沙咀洋日居五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二台话你知， 你攞咗几日假，谂住去边玩啊？ 冇谂住周围去啊！对我嚟讲，放假最开心就系喺屋企煲剧。我仲谂住买埋五香牛肉干、斋烧鹅、薯片、鱿鱼丝，仲有咸蛋黄炸鱼皮啊！ 哇！你小心摄取过多嘅钠，即系盐分超标、啊。你唔好睇少啲零食啊！市面上唔少产品，佢哋嘅钠含量都可以好惊人噶。一包八十克嘅斋烧鹅就已经有差唔多500毫克嘅钠，约50克嘅肉干咧就有640毫克嘅钠。每100克嘅咸蛋鱼皮更加含有49克脂肪以及1200毫克嘅钠。世卫建议，一般成年人每日嘅钠摄取量应该少过2000毫克，即系略少于一瓶茶匙嘅食盐。 哇，食呢啲零食真系好易超标、啊，我都系买水果好啦。 咁就啱啦，除咗水果，仲有柑橘、原味果仁、即食栗子，都系低盐选择嚟嘅。 买零食的时候仲可以睇清楚营养标签，揀啲钠含量较低，起码每100克含唔多过600毫克钠嘅零食，算係较少钠嘅选择。努力减少钠嘅摄取量，咁先至健康㗎。 食安仔，食安妹妹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声音演绎黄天怡思芬。 二台话你知。 地产文化历史内容科学保险旅游出版医学占卜命理烹饪时装财经电影交通环保园艺 飞年康康问问大家姐， 大家姐你系得嘅，打抱不平救助弱者，街坊系话你好嘢，街坊系话你好嘢， 各位街坊又到我大家姐出场啦，仲有我两位姊妹啊，白虎同埋大咪姐， 大家姐， 大家好啊，礼拜五 啊，胡二零啊， 对啊，我也很喜欢你啊。 哎呀，大家姐啊，话点今日咁好意头咧？有冇谂住去搵个 kit 嘅料咧？去咧请婚，去做即系登记一下。 嗱，其实讲真啦，我以前嘅背景咧就唔系咁啱搵 kit 嘅料嘅，因为我以前咧， 你唔系好多 kit 嘅料嘅咩？ 一到呢啲大日子520啊，或者我生日啊咁样，我收到好多花啦，啊银纸花啦，金银珠宝啦， 哦， 啊价值连城， 名存之楼嗰啲 friend 啊， 冇错啦，劲过添啊，系 啊， 啊，我系大家姐之友。 但今日唔见你有花嚟嘅， 我因为我已经埋街食井水啦嘛，所以呢啲系以前嘅嘢嚟噶啦吓，咁都觉得好开心嘅。白虎有冇试过呢啲美好嘅日子啊？ 梗系有啦，我屋企成个花海咁样噶，日日都睇啲花， 咁你跳落去咯噃吓，跟住浸亲啊你。 我成日已经下海嘅啦，好耐之前啦，呢啲嘢啊， 好耐世纪，我哋而家全部从良啊吓，系啦，要乖乖地咧做翻一个好人，同埋继续抗疫啊。虽然有好多咧呢一个抗疫嘅一啲措施咧就放宽咗，譬如咧去呢个健身室咧就唔使戴罩， 几开心！我琴日试咗啦，真系有种咧释放嘅感觉啊！ 你一间健身室即系有换气嘅措施咧，非常之充沛就可以啫噃。有一啲咧好细嗰啲喺商业大厦嗰啲咧，嗰啲就争啲咯。 哦，系，我嗰间咧都几好嘅，做足安全措施嘅，每个人都要做咗测试先至可以去 嘅。一定要噶，而家去健身室啊，一定要打晒三针先得噶。 嗯，啊，所以大家咧，即系放宽措施咧，虽然放宽咗一啲噶嘛，大家咧都要紧守岗位啊。例如咧，我见到琴日啲酒吧开翻咧，好多人即刻去饮下酒啦，已经。 你有冇去啊，大家姐？ 我冇啊，因为我以前都系陪酒。 所以你而家唔中意咁， 唔中意啦，系啊。不过听讲嗰啲真系咧，酒吧营业员啊，冇呢一个职业噶， 即系 板 妹， 唔系即系嗰啲酒吧嗰啲老板吓。佢话呢个第五波疫情咧，有一成嘅酒吧咧就 系 倒闭嘅 吓。 咁但系而家放宽咗之后咧，礼拜六嘅订座已经满晒啦。 哦，但系听闻佢哋请人咧都会有困难啊，因为之前咧走咗好多人啊，有啲咧就转咗行， 系啊系 啊。 酒吧业咧，对于我哋普通嘅行业咧系唔同嘅。人哋一年工作啊嘛，佢半年工作噶咋，佢上半年都冇工作过，阴公惨啊！ 而家先至开翻，咁啊继续努力啦，希望我哋各行各业喺香港咧发光发热，我哋为大家打打气。 打气，加油加油！ 系我今晚着泳装嚟兰桂坊。 哇、啊、哇，咁又再倒闭过，你千祈唔好啊，大家姐。 你有啲新嚟姊妹，你咁样唱我系嘛？岂有此理话？不过唔紧要，我总之咧一定要支持香港嘅，希望大家百业兴旺。嚟啦噃，到问答游戏、 哎， 今次呢个好劲啊！听住啦。说一声香港，香港，香港知多啲问答大赛， 有几多个香港啊？ 三个 香港， 即系九龙新界香港 都关事噶，系啊。咁大家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可以大家一齐答。我觉得咧啲听众咧一定会叻过咧阿白虎同埋大咪姐嘅。 梗系啦， 诶，但我记起咧，陈美玲咧都系得两个香港嘅啫，说一声香港，香港嗱两个嘅啫。 佢仲有我心口掛住嗰兩個香港，係咪先？我愛香港，我成日掛住佢嘅嗰條頸鏈。 哦， 係啦，掛住咗。 家姐，你今日件衫都係香港喎、 哦。梗係啦，係呢個係鬼佬嘅牌子，原來講香港㗎，係、哦、啊，好靚嘅。喂 ，Celine。大咪姐，哇，好清脆，好有文雅。 係啊，我係謝文雅。 Celine 。啊、白虎这个就是细链，好，咁你嘞噃，准备一二三， 哇，迟咗一拍啊，大家姐， 唔关我事噶，电脑系咁震，说一声香港，香港，香港，知多啲问答大赛，第一条，香港嘅地区电话区号系几多号？白虎 852， 啱啦，好嘢。香港的宿舍是什么？ 念念 白虎 HK 啱啦。喂，点啊，大咪姐，你放 我听唔到，以为咩宿舍啊？咩你要宿舍？香港的宿舍是什么啊？ 你咪有意思啊？ 我、哦、真的有少少啊。 嗱，呢条听住啦吓，都是宿舍，但是就是搭飞机的时候，香港的宿舍是什 么？念念 白虎 HKG 哦，你真的得戚噶喎， 我就迟练啫。 迟啊！ 你个链迟咗啊！ 迟呢度好似一种刑具咁样，系凌迟处死咁样。好，听住啦，我哋咧香港特别行政区就嘅简写系 HKSAR， 全写系乜？ 哇，拜拜！ 试下咯，我哋 白虎 Hong Kong Service。 Service 商你写头啊 ，Service department 啊， 我唔识啦，好咩？ 我退出， 是但啦，试下啲啊嘛， 再试啊 ，S 做咩咧？ 特别行政 ，special， 哦 ，special， 特别 分文 咩啊？跟住咧 ，HKSAR 嚟讲咗三个啦 ，Hong Kong special A 行政， 行政系咩 ？Active 啊 ，Administration。 哦 ，creative 啦吓 ，S A R 啊啊，咪系 地区 哦， 地区 West 够钟，系呀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地区 region 系两个都冇用嘅 region 啊，我哋净系识去饮咖啡啊嘛。 第五题，香港处于南海乜岸？东南西北。南海的北岸， 南海的南岸，北岸，南海十三堂我認識， 你那些心聲不要那麼大聲啊，收到音的， 練試啊， 大咪 細啊， 試身 做什麼， 你試身都是說細 的，你說試而已嘛， 試而已嘛，細不對 啊，撞細 啊，那、 我一定會說對啊，他 很放棄啊，今天做什麼試啊，你是不是 要認 識正心啊， 南海南面呢， 错啊！香港是处于南海的北面啊，两、 哎、 个都是傻婆嚟嘅。好，下一条，截至2020年中的统计，咁香港的人口由原本的748万减到去而家剩翻几多少万呢？ 减咗啊！ 减咗、 啊。 诶，捻啦，捻捻。 诶、白虎， 699。 哇，边有咁少啊？ 点会减咁多啊？黐线，成40万人走咗，你好癫嘅你吧？有用脑噶？ 720万。 我中意你今日嘅態度啊！其實 我鬧開覺得好鬼過癮啊！ 即係以前有嗰啲咩癲狗日記啊，你係可以做啦，真係 癲狗一族冇錯， 癲婆日記啊！ 我係鬱敏嘅老婆， 係啊， 我係鬱你， 阿 Lin 啦 ，Lin 咯， 730啊， 730，大咪姐近啲。 730几啊？ 739万，当你有一分啦，大咪姐你开斋啦吓，破蛋。 嗯，好惊我今日。 香港嘅区花系咩花？啊，大咪， 你个同事杨子娟 系啊，best friend 嚟噶吓。香港政府总部位于边度？白虎。 天马南。 添啦，边区啊？ 添马南，梗系金钟啊！ 啱啦，金钟添马南。 金钟。 好啦，听住啦噃，以下呢条咧深奥啲嘅，不过答中一个又一分。香港嘅人口分布包括有华人啦、菲律宾人啦、南亚裔人同埋白人嘅。 想问一下华人占香港整体几多个 percent？ 黏 大黏 试啦，好唔好啊？七十啊？ 点止啊？华人 咩黏？因为有好多菲律宾人嘅，真系 九十 几？ 九十九十六啊？九十一？ 用提示嘅， 九十一加一点几啊？ 我仲加一点嘅， 头先讲咗噶，你讲咗 一点，而家一点六啊， 啱啊，好嘢啊！ 细到咁紧要， 我哋系九十四点八噶， 好嘢喎，好嘢喎，好啦，嗱，华人就有九啊一点六个 percent 啊，菲律宾人咧， 菲律宾人真系好多啊， 但多但唔系特别多啫， 诶，呢呢二点几啊？ 喂，你有冇实数噶？ 呢呢？二点一、三点一、 一点几啊？ 一 点 一啊？ 一点九？ 诶，两个都中啊！ 呢啲咩问题嚟噶？其实点样答到 exactly 系咩啊？ 你知唔知啲咩咩问题啊？话俾 你 听。你 知唔知我嘅体温而家系几多啊？ 我话俾你听呢个咩问题？ 三七点二。 呢个系输一声香港，香港，香港知多啲问答大赛嘅问题。好嘢，真系好有火啊！好，下一个啦。南亚裔人士占我哋整体几多个 percent？ 呢呢，唉，横掂都系撞， 都系一点几啦， 蛋啦，一点七啦， 一点六啊， 两个都错，一点四。 哦，咁少就原来， 好到白人啦，嗱，白色嗰啲唔计噶，白人咋？ 你头先你讲华人，咁即系减翻条数啫嘛，系咪啊？ 唔计唔咁容易咩？加埋唔系一百 嘅，仲有啲嘅系咪？ 另外种类， 诶，俾个 tips 你啦，白人占我哋香港整体几多个 percent？ A零点三个 percent， 咁少啫咩 ？B 零点八个 percent，C 零点九个 percent， 零点八啊， 啱啦，大咪啱啊，零点八个 percent， 哇，唔知咁少，零点三咁搞错。 其实你哋自己好讲嘢咧，收咪系收到你把声噶， 零点三咁少咩？ 菲律宾人都冇理由咁少咯，我见到中环嗰度，哇，人山人海噶，真系， 可能真系出晒嚟咧，嗰啲已经系 第十一条，以二零一七年去计。堅尼地數2017年是幾多 少？哦，真係堅尼地嘅。 知咩叫堅尼地數啊？即係嗰啲貧富懸殊嗰啲啊。 哦， 係 堅尼地嗰啲喎。 嗱，俾三個提示你啦，佢屬於高嘅嚇。 係 A 零點一三九 ，B 零點五三九， 幾多 係 C 零點，你好嘈啊！C 零點八三九。 哎，Lin啊 ，Lin 啊， 大咪 零點八三九。 第二嗰个零点五三几嗰啲， 佢连五三几都记唔到，你净系金鱼嚟噶你，你系金鱼妻啊？ 系啊，佢以前系金鱼嚟噶。 三秒咁嘅记忆啊，真系啊！你系木嘅啫，你系木鱼定金鱼啊？ 金鱼 零点五三九，呢个系咪白虎啊？ 系啊！ 哎呀，真系俾得唔抵，我唔想去赢。 零点五三九， 哎呀，啲咁嘅问题是鬼蛋啦、 啊！咩问题啊？我一点钟唔系十二点已经开始写噶啦，香港呢行驶的方向是靠左定右啊？ 右， 点样嘅？即系咩意思啊？左， 咪即系 啱啦！大咪即系啱。 我哋嗰啲叫左啊，原来系 香港行驶的方向是靠左嘅。 哦，我哋右睇，原来嗰啲叫靠左。哦，明。 哇，真系真。 我都唔知啊，其實我唔識分左右嘅。 因為我聽過 嘅。你而家識咗啦，你問呢邊嗰邊嘅嘛？ 係啊，你個揸車咧，你車之前唔好同我講嚇行右邊定左邊，你話行呢邊定行嗰邊，仲要揾隻手指一指，你真係千祈唔好同我講左右。 香港連續幾多年成為全球樓價最難負擔嘅城市咧？ 哇，一路都係啦，有冇搞錯啊？ 連續幾多年咧？ 十五年啦， 二十年。 答案是十二年的，两个都错。 十二年的就 搞错啊，一路都好贵的、哦。 港人呢 平啊，真 喂呀，你问你我问嘢噶。香港人要唔食唔饮。 呢个我知道，廿三年。 好嘢。 因为我成日都系咁听啲人讲噶，跟住我听完就好嬲啦。 我想问下个问题系问咩话？ 香港人唔食唔饮几多年？ 先供到层楼。 先供层楼。哦、其实 to be exact 就系廿三点二嘅，咁廿三都啱啦。 廿三年啊，哇！ 系啦，听住啦噃。 细都出埋细。 葵涌。 死咗添啦！ 鲗鱼涌、元朗、南山、坪石，边度系位于香港岛？ 念。 念啊！念。 咩话？鲗鱼涌 啱啊！好嘢啊！ 南山 四个男人， 跟住栗子蒸鱼 都系系嘛？南山唔系嗰个。 嗱，我唔希望你每一条咧，你大家自己喺度碎嘴啊！ 南山村啊，即系咯。 讲下分数先，白虎系七分，大咪姐都系七分噶。 哎呀， 努力啦，剩翻四条咋吓？陈美玲、陈洁玲、杨紫琼、刘美君、张曼玉，边个唔系香港出世？ 杨紫琼， 好嘢啊！ 喺边度出世？ 马来西亚东南亚地区。 马来西亚啱啦。好，而家到咧扶手电梯题，多谢扶手电梯特约。中环至半山嘅自动扶手电梯 有几长啊？ 一共系有。一应该先问几长，我而家就系问有几多条扶手电梯组成？ 咪啦， 大咪 四条啊， 梗唔止啦，六条、八条啊， 两个都错， 八条、 二十条噶， 哎呀，左右啊，系喎， 唔系左右，而系 佢 有好多要上噶嘛，即系喺地下咁上， 有二十条嗰度有， 系啦，再加埋三条自动行人道添啊， 哦， 好啦。咁呢一个中环至半山嘅自动扶手电梯，未问嗰条啊，佢爬升咗几多米咧？贴士有三个、A 100米 ，B 135米 ，C 190米。 135米 B。 啊，好嘢喎、啊，白虎啊，你估到我弄嘢添，冇错， 一百米一定唔系， 135米，哎呀，其实你哋冇错嘢，自己要辩驳啊， 好伶仃嘅呢啲数， 好难，好难作咯，一百米咁齐图咩？ 我唔系谂住俾贴士嘅，我见你咁咁懵先俾啦，最后一条啦，拉屎啦吓。就是呢一条啦， 总长 中环至我而家唔使做啦， 35米。 中环至半山自动扶手电梯全长是几多米呢？ 俾贴士啦，点答呢啲嘢？ 哇，你一老房啊！ 嗱，攀升咗135米，咁即系大概咧，你每 A 搭条冲啦， 700米 ，B 773米， 700米千唔 好信 ，C 800米。 咦，两个齐头喎、啊！咦，773米 应该唔 系773、 700米啊？两个都错，800米啊！ 真系齐头啊！呢次 800米真系齐头啦！今次啊，大咪姐系有七分，白虎系险胜啊，有九分噶，好嘢！恭喜晒白虎你啊！ 送你一曲香港，香港啦， 撞彩嘅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立法会大楼扩建工程超支大约3亿9千万元，工程造价增加至大约15亿6千万元，必须到财委会申请追加拨款。消息人士表示，目标今个月25号提交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讨论，下个月10号向财委会申请拨款，让大楼可以如期在2025年6月完成第一期工程。消息人士解释，超支原因包括在办公日只能够晚七朝七施工。当局今年2月收到的4份标书，最高分的一间落标价最低，但是仍然高出原本估算33%。因应第七届立法会议员人数增加至90人，立法会行管会早前决定扩建立法会综合大楼，包括在现时立法会综合大楼和露天花园分别加建4层和10层。卫生防护中心辖下两个科学委员会发表更新的暂议共识建议，未曾受到新冠病毒感染的18至59岁成年人，若果有较高暴露风险又或者个人需要，经考虑对自身的风险和益处之后，可选择接种第四剂新冠疫苗，但是需要同第三剂相距最少6个月。这个做法可适用于同一年龄组别的康复者。发言人说，有较高暴露风险是指医疗机构在安老或残疾院舍工作的员工，参与抗疫工作，提供跨境运输或者在管制站和港口工作的人员。 至於個人需要，是指如果要到海外升學或者為符合到海外旅遊的規定。行政長官當選人李家超分別同工聯會同新思維成員會面，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在會面之後說，向李家超表達保障勞工、開地建屋以及盡快通關等的訴求，另外亦都有表達工聯會在勞工、政治和民生等各方面都有人才，願意積極參與政府的架構為市民服務。新思維主席狄志遠在會面之後說，今次是良性互動的第一步，希望將來雙方可以繼續有溝通，又認為今次會面顯示李家超接納不同聲音。副主席黃俊郎引述李家超說，會在日後的民政及青年事務局之中講述有關藍圖，而在通關一事上將會積極與內地溝通。2019年11月有网民号召全港三罢，中环有人堵路和聚集，警方拘捕多人，两名涉案青年在区域法院承认一项非法集结罪，案情显示他们曾经拆毁围栏，法庭将会为两人索取劳教中心及教导所报告，下个月6号判刑，期间还押，另外需要赔偿27,000多元给政府。两名被告分别19岁和20岁，被控2019年11月13日在北打街一带参与非法集结，其中一名被告另外被控使用相当可能阻止辨识身份的蒙面物品，即是防毒面具和口罩，则不予起诉，全党法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37点，升516点，总成交金额862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9点，升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22点，升17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1.4，升11.2；恒生中国企业71.84，升1.94；美团173.2，升7.7；京东集团213元，升13.2；阿里巴巴87.8，升4.45；盈富基金20.8，升5.2；比亚迪股份268元，升8.4；友邦保险80.2，升2.6；招商银行49.1，升3.35；快手71元，升3.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27.85，瑞士法郎0.971，加元1.28，人民币6.691，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059，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41。日经平均指数报26,739点，升336点。港金报17,270元，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7.1美元，卖出1,84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狮隧桥底第三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大嘅交通开始繁忙，龙尾去到近黄大仙中心，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狮隧桥底嘅第三线有坏车，龙尾接近黄大仙中心。另外喺窝打路道有单交通意外，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九龙东军营嘅快线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上浸会桥面。就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军营对开嘅快线有意外，龙尾浸会桥面。跟進翻火警嘅封路咧，喺港島醫院道、搬咸道同埋堅島交界一帶，因為火警影響，而家分別有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經過嘅朋友請留意翻現場嘅指示啦。就係受到火警影響，醫院道、搬咸道同埋堅島交界一帶咧，分別都有部分行車線係封閉。 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彩虹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在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CITS 开麦真系好正噶。 是好正喎， 唔止可以开咪，仲有制作资助。 係啊 ,CIPS 真係好正㗎，资助你租录音室，仲有居马费，申请 CIPS 係机会难得 㗎。CIP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9、40季现正接受申请。 申请即上 cibs.lthk.hk。 截止日期6月2号下午5点半。 香港电台 ,CIPS 人人广播。 想要穿衫穿得靓，就要跟住我哋嘅人体黄金比例。咁究竟黄金比例系点睇呢？ 我哋嘅黄金比例，人嘅身体系一个漏斗形，即系中间系收入去嘅，咁个膊头系阔出嚟嘅，同埋可能个 pat pat 个位都阔出嚟嘅，咁样系最好睇噶。 无论你系咩身形，最紧要拣啱比例，你都可以做 model 啊！想要学嘢，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4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对住电话笑得咁开心，同边个倾偈啊？ 我喺度同澳门嘅表妹，仲有广州嘅舅父倾紧偈啊！自从湾区传媒体喺澳门同埋广州嘅电视频道播出之后，我同亲戚之间嘅话题都多咗好多啊！ 系啊，呢、这个节目咧会讲下粤港澳大湾区最新发展，睇完啊会对我哋国家认识多咗嘅。 湾区传媒体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港台电视31。 你想开心啲，其实可以好简单噶。 其实咧，我觉得上唇咧系紧要过下唇嘅。 点解呢？ 因为上唇不正下梁，下唇歪。系啊，上唇不正下唇歪噶，你冇听过咩？ 轻轻松松两个钟，记住逢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美电康江陪住你开心食晏。 依家呢个世俗实在太多灾难啦，人间有好多纷扰，好多人成日都谂唔明嘅，就等我行出嚟。等我大家姐点醒你， 大家姐点醒你？ 我见到阿大咪姐咧，佢好火、哦，佢成身咧系咪嗰啲叫咩潮热啊？ 你啊，你要食正心啊！ 哎呀，但大家姐啊，好多人话争啲头先有命案添啊！ 因为惊啃亲啊嘛， 佢都话笑死咗啊，俾你激到 傻啦，都系得个大家开心啫啦，剩翻话廿分钟就剩翻， 系啊，快啲啦！ 今日到大家姐点醒你啦，其实呢个环节咧真系好受欢迎噶，好多人都话我哋嘅古仔好有意思啊， 系啊，好受欢迎，个个都话把鬼啊嘛，尤其是啊，咪今次系咪啊？白虎拎出嚟噶嗰几棵嘢， 我嗰个系鉴赏会，我都觉得系把鬼啊！先仙人掌都鉴赏，你唔好去沙漠。系一阵先讲你，我哋做咗我哋个寓言故事先。今次咧唔系七索，亦都唔系四索， 六索 系伊索寓言。呢、哦、一、這个系我特别喜欢嘅伊索寓言嘅寓言故事。梦里共济， 但呢个系发生喺一个好似摩洛哥咁嘅地方嘅。 系啦， 摩洛哥 冇嘢食嘅，好饥饿嘅狐狸行咯行啊行，行到一个葡萄园，见到个葡萄架上面挂住一串串晶莹剔透又靓又正嘅葡萄。啊！呢、這个狐狸咧见到咧口水直流啦，佢想咧摘啲葡萄落嚟食，但系跳啊摘唔到， 再跳高啲又摘唔到，想摘我摘又摘唔到，又摘又摘唔到，点摘都摘唔到。于是佢把几火睇咗一阵就无奈咁走咗啦，一路走一路拧翻转头咁同自己讲咯噃。 嘿，呢啲葡萄啊！ 你话咩话？第一个字，第一个字系咩？ 去去， 我语气嚟嘅。 HUI， 我去去。 诶，呢啲葡萄啊！哎，都未熟嘅，肯定咧系唔食得噶啦，一定系酸噶。 究竟食唔食到嘅葡萄系唔系酸，冇人知道。你都食唔到啦，你咪话啱啱话佢酸咯。但系咪酸咧？唔知个噃，系咪？究竟啊，这个三索寓言，唔系对唔住，系伊索寓言，其实里面嘅真正意思系咩咧？白虎，你觉得点啊？ 哎呀，有得食唔食？而家冇得你食，梗系冇得食啦，最大恶极啦咪。 有得食唔食啊？佢食唔到啊嘛，佢攞 唔 到啊， 根本 唔系佢唔想食啊，唔系有得食啊佢。 咁咪就系怨自己唔够高咯。而家呢件事就系、 是、咁狐狸，你狐狸 佢唔系怨自己唔够高啊，佢系觉得嗰啲嘢，嘿都唔好食嘅，我系我唔想食啫。而家 唔系我唔够，系咪咁样啊？ 系啊， 你不如俾啲时间听众谂下啦。嗱、啊，啲上过实地嘅社交平台，觉得头先呢一个伊索寓言真正嘅意思系乜啦？喂，唱未啊？ 嚟啦！ 终于我有种个性，圈了世代。金寂静，将光线焦点散落及我内忘情。好比要离开这地球，想孤身一个人寻找某地幽。俗星辰以外就会有光，仍未有。是这刻。来做出一晒光动，像座上火箭或空犬马躁动，无出可即使探知黑洞。在太空，人总会遇上失重，独自探险我未得你认同，还是让跌撞的我困。失方向，那需懊恼，丢失信号，也可漫步。丢失了地图，高低跌宕，总会有你到。身边有红方陨石流，只想星空以后，如果你让手。谁孤独上路浪荡去找乐者，是这刻华丽叱咤与光动，像座上火箭或空愿或躁动，无出可即使谈资黑洞，力竭中明知要遇上伤痛，越是去挑战越使我动容，原来是我愿献身爱太空，凡事足勇。 乐坛新人余宗尧阿 Des 嘅 六周，继续翻我哋今日咧，大家姐咧呢一个吓，叫点醒你嘅环节啦吓。头先就系呢个葡萄成熟时嘅环节，听众有啲乜嘢嘅古仔咧？ 我觉得我哋啲听众咧真系好聪明嘅，而家咧已经知道晒我哋个环节系想讲啲咩噶啦。例如咧，阿少卿咧佢就已经讲咧话。咁就叫阿狐狸咧，平时多啲做运动，咁可以跳高啲啊嘛。 系、 啊， 平时唔做运动啊，真系咪跳唔够高，食唔到咯吓。 系啊，仲、有人话咧，葡萄同蜜桃一样啊，一熟就要好食啦，唔食最大恶极咁讲。 系、啊，阿 Kelvin 话佢净系记得。蜜桃成熟时就好多男性都系记得蜜桃成熟时。 喂，呢、這个讲得几好啊！佢话咧，好佩服狐狸咧喺逆境之中识得自我安慰，而唔系自怨自艾啊！ 其实我都系啲咁嘅人嚟噶，有时咧即系我见到人哋住大屋，哇，间大屋好靓啊，但系抹死你啊！ 系啊，唔系我记得有一次咧，同阿大咪姐咧去一间人哋嘅大屋啦，跟住佢咧佢巡完一大轮之后咧，佢又葡萄人啦，佢就话啲房一模一样嘅， 啲房一模一样，等支水喺度嘅， 系等支水喺度嘅，好似嗰啲时钟酒店咁。跟住咧，佢去咗个洗手间啦，去完啦，咁冲唔到啦，翻出嚟同我个厕所冲唔到嘅， 冲唔到嘅，冇水噶，咁大间屋啊，豪宅都把鬼啊，咁样， 即系个心情开朗晒啊，系啊。 咁所以咧，阿 Fan 咧讲得好啱嘅。自欺欺人，贏 哦！有人話嗰啲提子係咪黑提嚟㗎？黑提佢唔食嘅喎。 咁係啊，我都中意食波子提子而家。 喂，其實而家市面上面淨係剩翻波子提子嘅啫，冇第二種提子嘅啦。 有好多， 同埋好多有手指提子咧，有冇見過手指提子？ 長嗰個嘛， 好食嘅嗰種。 但波子提子真係好食。 波子提子都好大粒添啊！ 波子提子 啊！有個人就話喎，應該就係五金鋪買翻條樓梯啊嘛，咁啊 OK 咯。 又係喎，咁啊阿 May 就話：哎呀，我阿媽生得我高啲就。好啦，又系、 有人就话啦，哎呀，咁啊，如果我开工听唔到咩健康康啊，唔通我又话咩健康康唔好听咯？咁讲 啊，梗系有道理、啊，你真系将你个现实生活当中嘅经验摆落去。 阿 Chris 咧就咧一定系成日听我哋噶啦，佢就话提子提子提防骗子。 这个最好，呢、这个最好。 咁啊，即系讲真一句，呢个葡萄成熟时呢个古仔，都教晓大家好多嘢。原来睇下睇下嘅时候， 真系好好啊！咁啊，大家知你嘅意见啦。 嗱，其实我想话俾大家听，提子系有抗癌作用嘅。吓， 连埋啲核食就更加好。 但系而家好少有核嘅提子，全部都系 好似变晒种， 嗰啲冇核啊。 吓，同埋提子咧。食得多咧都唔系咁好嘅啫噃， 糖分高啊！ 冇错啦，佢嘅果糖咧系非常之高嘅吓。咁、我觉得呢一个古仔就话俾大家听，其实想食提子去果栏啦、你去嗰啲咁样嘅提子架，你边度爬到上去啫？系咪果栏又有嗰啲青印啊？咩名啊？咩香啊？ 情王添啊！ 情王啊！任你。但任君選擇，日本、西非、泰國的提子都有了，是不 是？原來你是叫人去果欄、今天的故事是？ 是啊，請你去果欄，無論你是狐狸又好，或者你的家底有兩隻狐狸都好。 果欄大把你選擇， 果欄大把選擇，是不是？ 不要去摘別人的東西。 還有呢，我們現在要照顧小店嘛，是不是？所以買生果呢都是買一些呢，即小店的生果就最好的了。 大家幫幫手，還有每一天一定要吃生果。 要食生果，如果唔系去唔到噶， 屙唔到啊， 去唔到厕所。 奇妙在瞬间跌入这内循环，雨下作就是我一个。日梦亦是离火，随着小叮当收缩窗缩小的我，入内在慢慢观望，望着巨大吊钟，水花不分西东，呼一呼吸一吸，匍匐自勇，慢慢步入直道之中，让血脉抛起我臂弯曲，凭接落冲更高，谁敢挑战？甜酸苦涩，尝试消化，穿过心血管，看心跳多壮观，发现爱吗？ Let me hold my body tight. I'm working all day, all night. Still nothing's gonna bring me down. Why should I turn around? Come a little closer, take a look, but make no sound. 大陣就是隻醉，即使傷心痛悔，唞一唞，鬆一鬆，安撫思緒，萬難靜靜別動心軀，密碼在基因裡是鹹素，誰要重新喊早？想中老就点解脱甜酸苦涩长篇小说，远路海最底那古老海马睇笑那百川。Wake up， 快跳进这束阔宇宙。Get up， 最暗处装满了星斗。神奇之中窥探秘密，梦境之中播种温柔。 有听众话咧，你叫狐狸去果栏，但系狐狸冇钱、哦，系、 哎， 咁咪要赚钱咯，唔可以躺平咯。 哎呀，嗰只狐狸一举高嘅手啊，嗰啲狐狸有啲人冇晒啦。 同埋想食嘢咧，要有收获咧，一定要付出， 一定要付出，系、嗯、啦，去果栏啊。 有品味， 靓嘢又靓， 喂嘢我最醒又靓， 鉴赏能力高， 平嘢都知道， 鉴赏好靓。 有品味又靓， 我系醒又靓， 有品味， 平嘢都知道， 大家姐同你鉴赏会。 I am a very stylish girl。 嗱，本来呢个鉴赏会并唔系咧品尝啲啊鉴赏啲把鬼嘢噶，而家变咗系全部把鬼嘢 吓。我唔同意你讲把鬼嘢。头先大家姐明明讲啊，我哋要支持小店啊吓，所以今日鉴赏会啲嘢我都系小店度买 嘅。但系嗱，呢啲嘢唔系我讲嘅，喺听众话唔系啩？仙人掌都攞嚟鉴赏一下，下次啊唔好拎住三卷厕纸叫我哋鉴赏边个贵啲咁样。 喂，唔系、啊。厕纸咧，其实真系你可以望到咧，有边啲系硬，边啲系软嘅噃。 咁又系有轻贵，即系咩啊？有平贵之分嘅。 有平贵之分，同埋有啲咧系有呢一个爽身粉嘅味道。 有爽身粉喺里面添。 都可能有嘅， 有啲纸巾，有啲嗰啲厕纸啊，好贵噶，成嚿几岁一嚿。 提议咗啊，大家即系下个礼拜用厕纸添。 我唔会，我都系谂住 Andy。哎，不过咧， 好期待喎、啊，啲听众。 有日本人话咧，真系佢哋喺日本咧，佢哋从来唔会攞一卷卷嗰啲厕纸嚟抹面噶。 哦， 因为一卷卷嘅厕纸咧就爱嚟抹个。嗰度噶， 系系 咁样咧。喺香港咧，你做 office 咧，佢哋唔系冇啲面纸嘅，会俾一卷卷纸你嘅。佢见到啲人食完饭咧，用嗰啲一卷卷厕纸嚟抹嘴咧，佢觉得好唔舒服啊！ 好惊啊！ 真系会噶， 系咯系咯，习惯唔同啊吓。好，到今次我哋嘅鉴赏会啦，真系低处未算低啊吓。 窒你，咁咪系窒你。 谂咗三碌咁嘅仙人掌就喺度话咧要鉴赏，都唔知点解又从何说起。 喂，但系咧，白虎你真系要听下啲听众。 仲讲啊，佢话咧师傅话屋企咧唔好摆咁多仙人掌啊，有次咧吉亲会有血光之灾噶。 系同埋佢要水啊嘛，佢吸咗你本来系你赚嘅水啊。 哎呀，唔系即系咁穷啦。 喂，但系仙人掌点解会选择买呢？就因为仙人掌都好似唔系好使打理佢咧，都搞得掂啊。 每样嘢都要打理，就算佢硬唔使打理嘅，你都要打少少理，因为佢咧，你觉得你佢只要你唔理佢咧，佢会自暴自弃噶。 所以点解大家即系成日打你啊？ 系咯，因为要打少少你啊，佢要 就希望你咧就系、是、成熟，下次唔好再攞埋啲咁嘅嘅嘢出嚟啦。我仲有啊，有听众话嗱呢三碌嘢啦吓，咁样咧就系、是、仙人掌咧，佢话唔系啊，佢话得丝系仙人掌。其余嗰两棵叫咩话？ 龙属喎， 龙系啦， 唔系属龙啊，唔系属火，系属虎。 哇！你做乜冚个头埋墙？突然间啊，咁睇唔开啊！嗱，因为仙人掌有好多款式嘅吓，咁、啊、于是咧好多品种 系 咁、啊、于是咧其实咧即系得一棵系真心系仙人掌可以储到水，哦、其余嗰两个系另外一个种嚟 嘅。咁嗰两个种我唔可以储水噶，咁点算啊？ 嗰两个种我谂都系嗰啲 唔系淋水嘅， 都系仙人掌嗰啲妹咯，即系表妹啊、家姐啊咁嗰啲嚟咯。 种嚟嘅，嗱，我要讲下心路历程先。其实你买呢三棵嘅仙人掌嘅时候咧，我系跟住 A、B、C 咁样去买嘅，个次序都系真系， 即系 A 系第一棵买翻嚟嘅， 最 早入屋， 系啦，最早买，我系同一日买嘅，同一段时间去买嘅。 点解你一嘢就买三棵仙人掌翻去咧？ 啱啱上星期喺花墟度入货嘅呢三棵， 点解一次过买三个仙人掌？你嫌自己未够干啊？ 所以咪特别用途， 所以我咪就系讲俾你听，点解我会买完 A 买 B 买 C 就系咁解啦。咁你哋估下啦，我今日估咧贵至平嘅 嗱。A 嘅形状咧， 啲人就话好啱你啊，大家姐。 嗱，咁我谂到佢嘅心路历程啦，就系咧佢花去第一棵咧就系买咗第一棵一柱擎天嗰棵啦，就有少少贵嘅，跟住佢见到第二棵平啲咯，又买埋佢，第三棵再平啲咯，再买埋佢，所以我觉得 A 咧系最贵嘅。 嗱，第三棵当中咧，我觉得最靓嘅系 C， 佢真系似翻一棵仙人掌啦，同埋佢有个绿色、绿色啊。 唔系，我觉得系可以切开佢攞嚟食嘅。 系啦，好似有啲可以帮助到你嘅。 芦荟啊， 芦荟咁 啊，芦荟啊，似芦荟啊。嗱，咁啊，三个我计唔计埋嗰个渣噶个盘噶？ 你中意啊，冇所谓。 有啲人话 B 个盘一定系最贵、 啊。个盘 B 个盘就几靓啊吓。好，你拣边个啊？ 我拣 A 啊，一柱擎天。 我拣 B 啦。 你拣 B 啊？ 吓，因为咧仙人掌咧就。都唔系贵嘅， 但系都好多人拣 C， 话最似仙人掌系嗰棵， 佢系真系仙人掌嚟嘅。 咁点样开估啦？开估啦，系咪啊 ？A 嗰棵嗰个盘咧，系直情佢原本嚟嗰个盘嚟噶，88蚊啊呢盘嘢， 即系贵啊。 B 嗰、那个连埋个盘，成盘嘢都系85蚊咋， 差3蚊咋。 C 嗰、那个净系嗰个仙人掌系40几蚊咋。跟住个盘系唔知卖四都系40几蚊嘅，80几蚊。 咁即系三个差唔多价钱。 所以 A 系最贵噶。 嗱，我估中佢嘅。 但 系 争咗几蚊啫。 我估中佢个人格啊嘛。 啊，咁啊系啊，个人格系点啊？ 越嚟越 cheap， 衰噶， 贱格。 你下次唔好再攞啲 Andy 出嚟啦吓。 你啊，你攞啲 Andy 出嚟，好多人 唔中意啊。 喂，多谢各位听众啊吓，拜拜。 拜。